完了。系统已经宣布了星心战队的胜利，而后就是胜利系统自动给予存活角色的各种特写。一身混搭的军魔校和半混搭的小手冰凉在电子显示屏上各种特写。但是所有人都还没有彻底反应过来，他们的心还提在嗓子眼儿，还以为会有最后一波爆发，因为一叶知秋的生命还有40%多，虽然需要以一敌二，但是家世在擂台赛可是有一个人头分领先的，此时放手一搏，就算不能打倒两个角色，强攻带走一人，至少也能赢得一个平局的局面。结果孙翔这家伙居然就这样退出了比赛，掉线了吧？无数人几乎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甚至比赛裁判都要进入游戏系统检查一番，确认一叶知秋的退出确实是孙翔的操作，而不是什么别的意外。这之后他终于最终宣布，团队赛星星战队胜，得两个人头分，最终挑战赛星星战队2-1胜出家世。操！家世选手席上爆发出一声怒吼，他们的老板陶轩瞬间像是斗神附体，敏捷地跳了起来，甩手一挥，手中那瓶水狠狠地砸到了比赛台的台沿上。输了，居然输了。陶轩实在不敢相信他的眼睛，他的家世战队，豪门家世战队，拥有孙翔、萧时清这样的顶尖选手，拥有一叶知秋、生灵灭这样的华丽角色，居然输给了叶修从不知哪里拾起来的一支草根队，这怎么可能？ 哈哈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 这时，星星选手席上也有人站了起来，魏琛朝家世选手席那边伸出双手，故意把掌声拍给他们看着、听着。他的脸却是各种无所谓的神情，好像这种胜利在他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似的。 你别装了行不行？ 宣布胜利的那一瞬间，险些直接就哭出来的陈果被魏琛的举动给惹得哭笑不得了。这家伙明明也是激动得不得了，却还在装出这样的模样去气家世。你的嘴皮子还在哆嗦，说话声音都是颤的呀，老兄。 我们赢了。 陈果回头朝身边的苏沐橙说着。明明这场比赛里苏沐橙还是对手，甚至家世那一分都是由他保住的，但是陈果却完全把他当作自己人来看。 是的，赢了。 苏沐橙点了点头。 哎，总算没有白来这一趟。 孙哲平长出了口气，在座位上彻底舒展开了身子。 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 罗辑这一场虽然没有出场，但高兴的心情和所有人都是一样。他想就近找个人分享一下，结果一转头，身边最近的是莫凡，坐在那儿望着场上，依旧是那一副面无神情的冷峻模样。 赢了！ 罗辑朝他喊了一声，莫凡转头面无表情地望着他。罗辑觉得自己还是多走几步和其他人一起热闹去吧，他冲向前找陈果、魏琛他们扎堆去了，却没注意到莫凡虽然没有说话，虽然依旧没有表情，但是他的手也在那一瞬间紧紧地攥了一下拳头。星星选手席上一片振奋，家世选手席上却是一片死气沉沉，老板发飙让他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声，都缩在各自的位置上低上头，好像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他们了似的。现场的观众也就在这时方才反应过来，赢了，星星居然就这样赢了。田七张大嘴足足愣了有半分钟，直至身旁有人推了他一下。 我操！ 田七转身扭头看这儿看那，到处窝操喷着口水，周围人却都已经顾不上介意这些了，死死抓住这家伙。 我们赢了！是的，我们赢了！ 我操，我们赢了！ 田七发出最为洪亮的一声呐喊，星星这批忠实的死忠在众多家世粉丝的包围中齐齐爆发了，他们手中可以扔的东西都已经飞上了半空，而且又是吼又是叫，又是唱又是跳。场馆保安各就各位严阵以待，但是没有上前阻止。星星的胜利多么来之不易，这种时候还不让人欢庆，那就太不通情理了。家世粉丝呢，此时却都是一片木然。纠结孙翔最后直接退出比赛的意外举动，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心情了。无论如何，结局已定，星星是最终的胜利者，而他们家世战队竟然又要在挑战赛里沉沦一年吗？他们是豪门的，拥有大神选手，拥有神级角色，却要在挑战赛里一年又一年的沉沦。此时的家世粉丝心里只有满满的伤心、失落、难过。 星星，星星赢了！ 电视转播中，当系统宣布最终胜利的时候，解说潘林却是语带疑惑地宣布着这一结果，难以置信的情绪连他都有。 是的，星星赢了，奇迹，他们真的创造了奇迹。 李一博却已经进入角色，在不停地感慨了， 太不可思议了，星星战胜了家世，赢了今年度挑战赛的胜利，他们将成为下赛季进军荣耀联盟的新军。家世呢，这支曾经荣耀时尚的王朝战队，却又要一年的在挑战赛中征战，而将他们送入这一境地的，恰恰是曾经率领家世战队建立王朝基业的队长叶修。对于家世而言，他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？我想每一位家世人的心情现在一定都非常复杂，但是我想一份后悔的心情是少不了的，他们一定会很后悔，他们不该这样轻易的放任叶修退役离去的。 解说潘林在回过神来以后也是飞快进入了角色。星星胜利确实不可思议，但可圈可点之处也实在太多了。潘林飞快整理思路，卖弄着嘴皮子。现在比赛之后立即进行的就是颁奖仪式，星星所有选手此时都将上台参与颁奖。陈果虽是老板，但是同时却也是星星战队的注册选手，虽然一次比赛都没有打过，但拥有这个资格也是毫无疑问的。陈国很自豪，很骄傲地跟其他人一起朝比赛场上走去。比赛场上双方的选手也已经从选手席中走出，叶修、唐柔、包子、武晨、乔一帆、安文义，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齐聚在了这些人身上了。除了叶修，其他几位是多么的名不见经传，但是就在刚刚，他们共同创造了奇迹，他们真的在挑战赛击败了家世战队，取得了进军职业联盟的唯一名额。现场可还不是家世的天下，这一刻掌声响起，结果已经出来，那些期待冷门、期待家世获胜的人们终于不用藏着掖着了，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他们的支持和尊敬了。另一边呢，家世的比赛席那边呢，孙翔、萧时清、张嘉兴、申健、王泽、邱飞，除了邱飞，其他可能是在职业圈中有一号的人物，甚至包括最顶尖的大神，但是此时此刻他们是失败者，这个舞台不再属于他们，而他们也无心瞻仰他们的对手加冕冠军，他们从赛场的另一边默默地走下台了。家世选手席依旧沉默，面对回来的队友，没有人主动上前安慰，倒是他们的老板陶轩像是豪龙破军般地杀到了孙翔的面前。 比赛还没有结束，为什么要退出？ 陶轩冲着孙翔咆哮着。 赢不了的，孙翔摇摇头。 还没打你怎么知道？就算赢不了，只要击杀一人，至少可以打平，可以拖入加时。 做不到的，因为荣耀不是一个人的游戏。 你， 陶轩呆住，这分明是场上叶修对孙翔所说的话， 结果这个时候却又被孙翔拿过来反击他。 叶修， 陶轩望着比赛场上的那个家伙，距离有些远，他有些看不清叶修的面容，但是作为昔日最亲密的伙伴，他本该不用看就可以脑补出朋友的音容笑貌，但是为什么此时自己的脑中就是一片模糊呢？这么多年经营战队，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，失去了什么？荣耀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吗？这句话好像也并不是只是适合比赛场上啊。陶轩呆了半晌，而后颓然地坐回到了他的座位。他抬眼望了四周，多是为星星送上掌声的观众。陶轩知道现场也有不少家世的粉丝，可是现在他们在哪里？对于这样的结果，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家世战队，陶轩望着比赛场上家世选手席这边竖立着的家世战队的队徽，在没有灯光的舞台上显得是那样的暗淡。颁奖仪式是早有准备的，无非只是冠军颁给谁的区别。此时仪式已经开始，现场的司仪在奖杯之类的拿上来之前，自然要找到星星的选手访问上几句。 星星夺冠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意外和惊喜，对此你们自己怎么看呢？ 司仪把问题抛给了星星的队长，也是昔日家世的队长叶修。 家世很强，但是星星赢得了比赛，我们是冠军，这是属于我们的荣耀， 叶修说。对手很强，但我们赢了比赛，这更像是职业场上的一句客套话，但是在这里没有人会把这当作客套，因为家世确实很强，远比星星要强，但是星星赢了比赛。是的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就是比赛，这就是荣耀。你比我们要强，但是我们赢得了比赛，所以我们是冠军。